不能够读懂别人的心的时候，其实多倾听就好了，以免烦恼更多。懂得倾听的人有大智慧。英国研究报告指出，平均每人一生当中会坠入爱河四次，有33%的人是在27岁的时候和初恋对象定下来的，有超过40%的人后悔没有和初恋对象在一起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遗憾呢？ 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

我们都是凡人，既然飞不起来，那不如找一个舒服的姿态躺着生活好了。不期待有人爱你，是因为你每天都活在爱里面。 坐在浴缸里脸红彤，抬起我哭泣想下雨，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爱过我。虚弱的窗帘留不住，放你的黑夜也要走，清晨唤醒了 天空，绚烂却叫人迷惑，你的

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的到世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今天看到一句鸡汤说，一切都不是规划就能够出来的，人生充满着各种不确定，你只能努力。实在不用想太多，因为你心中的疑惑是不会有答案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